欢迎您下次节目继续收听。 快节奏的生活中，我们需要提醒自己停下脚步，找一个时间静下心来，品一杯茶，读一段文章，感受一种心情。下面就让我们走进品读十分。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品读十分。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我是陈光。 我是小丹。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您欣赏王静慧的散文《爱尔兰文学交响曲》。在文学主打星单元，请大家欣赏根据关汉卿的剧本《谢天香》改编的戏剧故事。 爱尔兰共和国位于欧洲北部，国土面积大约7万多平方公里，人口有400多万。爱尔兰西临大西洋，东靠爱尔兰海，与英国隔海相望，是北美通向欧洲的通道。爱尔兰语属于凯尔特语族，与同语族的苏格兰盖尔语、威尔士语密切相关，至今还有不少相通之处。天主教是爱尔兰的主要宗教，根据教义，爱尔兰曾经一度立法禁止离婚，现在虽然废除了这条法律，允许离婚的条件也远比别的国家苛刻。爱尔兰出产土豆，爱尔兰人也以土豆为主要食物之一。爱尔兰国土面积不大，人口不多，但是出了不少享誉全世界的作家和音乐家。作家我们会在接下来的节目中介绍，音乐家大家非常熟悉的有 U2 乐队和小红梅乐队。小红梅乐队的主唱陶乐斯前不久不幸去世，引发全世界乐迷哀悼。今天的文学我欣赏，我们就通过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王静慧的书评《爱尔兰文学交响曲》，了解爱尔兰文学。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1937年，一个名叫弗兰·奥布莱恩的作家拿着删减后的手稿到了朗文出版社，这是他搁置了2年的小说，题目为《双鸟永和》。出版社对这本小说并没有什么兴趣，认为它天马行空，毫无意义，最后在格雷厄姆·格林的建议下才得以出版。与此同时，另一位爱尔兰老作家《尤利西斯》的作者乔伊斯正在创作一部叫做《芬尼根的守灵夜》的万书之书。这个时候乔伊斯的视力已经非常糟糕，为了治疗青光眼、近视、白内障，他先后动了11次手术，左眼水晶体被彻底切除，书的最后部分只能通过塞缪尔·贝克特的听写来完成。在他双目完全失明之前，乔伊斯读过了这本《双鸟永和》，这也成为他读过的最后一本小说。作为曾经被出版社多次拒稿并且焚书的作者，乔伊斯感到这个年轻作家的命运和自己有点相像。他读完小说十分赞赏，认为这个人注定是个了不起的作家。然而天公不作美，尽管有格雷厄姆·格林、乔伊斯、迪伦·托马斯等大师推崇，双鸟永和依然无法吸引爱尔兰读者。又赶上战争爆发，德国的闪电战把朗文出版社的书库炸了个一干二净，最后这本书的销量停止在244本。穷困潦倒的奥布莱恩只能一边在报纸上写写讽刺专栏，一边花钱酗酒。几年后拿出了第二部小说《第三个警察》，结果境遇更差，直接被出版社拒绝，无法出版，理由是他本该写得平实一点，别再那么天马行空。可他倒好，反而还变本加厉。从此奥布莱恩生前的身份就定格在了报纸的专栏作家，写写讽刺评论，补贴家用的同时还颇受欢迎。 直到1966年的愚人节，突发心脏病的奥布莱恩在家中死去。而此时乔伊斯糟践的著作《尤里西斯》早已经在法庭判决上大获全胜，成为文学经典。就像玩笑似的，在奥布莱恩死后的第二年，第三个警察在大洋彼岸的美国出版了。尽管销量依然低迷，但厄伯代克、巴塞尔姆等作家都对他表示赞扬。在后来评选的百大英文小说中，那本天马行空的《双鸟永和》也赫然在列。评论家约翰·唐麦迪在关于奥布莱恩的文章中写道，现在芬尼根的守灵夜读起来像畸形的产物一样，和他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双鸟永和是不受时代限制的。小说的特点和30年后兴起的后现代主义小说有着惊人的相似。费兰·奥布莱恩也和乔伊斯·贝特克一同成为爱尔兰现代文学三杰。进入21世纪，奥布莱恩的文学地位进一步上升。2005年，他的书在3周内便售出了15000余册。奥布莱恩国际学术会议也正式成立，拥有了大量的研究专著。今年，他的小说也终于拥有了中译本，得以与中国读者见面。 这就是爱尔兰文学，它总是在无形中影响着现代文学的阅读与发展，有着绵延而持久的能量。这种影响还要追溯到诗人威廉·巴特勒·叶芝的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早期的爱尔兰文学其实主要特指盖尔语文学，英语并非是爱尔兰人的本土语言。但在19世纪中叶，爱尔兰遭遇了一场大饥荒，人口大量流失，土地权争夺加剧了暴力冲突。1851年，大饥荒结束后，只剩下四分之一的人口能讲盖尔语。因此，与民族独立运动相应，爱尔兰的文学复兴运动也成为必然。自叶芝在20世纪末发起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以来，这个国家的文学不但从英美文学中找到了独立性，而且大师辈出，群星璀璨。有世界影响力的大家，除了乔伊斯和贝克特，还有短篇作者奥康纳、威廉·特雷弗。曾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诗人希尼更是宛如叶芝的继承者，在文章中多次提到爱尔兰性与民族思考。然而，这片保守主义浓重的土地对他们并不友好。喧嚣的民族主义曾让大量作家选择远离都柏林，旅居美国或伦敦。他们的许多作品也在美国才得到首次认可。这让爱尔兰作家们拥有着迥异的命运。有的最终成为大师级的经典，有的却像奥布莱恩这样沉寂无名。今天的爱尔兰作家们要幸福许多，他们不必再面临那样严峻的政治形势，他们有着自己的新议题和写作风格。但爱尔兰作为一片神秘的文学土壤，依然提供着三叶草般的不竭生机。说到爱尔兰，可能很多人不会想到它与土豆的关联，但是想想爱尔兰的谚语吧，世界上只有两样东西开不得玩笑，一是婚姻，二是土豆。婚姻开不得玩笑容易理解，因为爱尔兰人信奉天主教，教义规定只要双方在神的面前宣誓成婚，则终生不可以离婚，分离的唯一可能是其中一方去世。把土豆的重要性与婚姻并列，估计是爱尔兰所特有。究其根源，大概是因为土豆在爱尔兰人的食物比重中占据 80% 的份额。诗人谢莫斯·希尼在那首意义重大的诗歌《挖掘》中写道，马铃薯发霉的冷味儿，走在湿泥炭上的嘎喳声，在我的食指与拇指之间夹着这支粗短的笔，我要用它来挖掘。这是诗人对写作行为的反思，也是对泥层之下深埋的爱尔兰灵魂的挖掘。因为历史与政治的原因，许多爱尔兰文学作品被读者当作英国文学来欣赏，比如来自爱尔兰首府都柏林的作家斯威夫特、谢里丹、王尔德、萧伯纳、贝克特、乔伊斯、叶芝等等。细想就会发现，一旦少了这些来自爱尔兰的作家，那么英国文学的风采将锐减。 没有众多的爱尔兰剧作家，英国的戏剧可能只会停留在莎剧的辉煌里。没有乔伊斯，意识流小说又要到哪里去溯源？打个比方，爱尔兰文学对于世界文学的影响就如同西餐中的土豆，营养丰富不可缺少，但不张扬。先从戏剧说起， 爱尔兰是一个有着丰厚文化底蕴、深爱戏剧的国度。爱尔兰人世代消遣的方式之一就是编写诙谐幽默的喜剧。爱尔兰人以睿智见长，范例可见乔纳森·斯威夫特那种犀利而又平易近人的讽刺风格。他在1729年创作的小册子《一个使爱尔兰的穷孩子不致成为他们父母的负担》的温和建议，用反语的方式提出了一个公平、全面而可行的建议，对残酷剥削爱尔兰人民的英国统治者提出了有力控诉，这也成就了一个文学批评术语——乔纳森·斯威夫特风格。同年在都柏林文法学校接受教育的英国戏剧大家理查德·谢里丹就深受斯威夫特风格的影响。根据笔者手上1883年版谢里丹戏剧集的前言介绍，谢里丹的祖父是爱尔兰的一位教师，同时也是乔纳森·斯威夫特的密友，他们经常在一起玩文字游戏。谢里丹的父亲也曾撰写文章介绍斯威夫特的生平轶事。谢里丹的风俗喜剧《造谣学校》如同斯威夫特的《格列夫游记》，用犀利的手笔暗讽英国上层社会的无知浅薄、懒散腐败，表达了民众对权力平等的渴望，人物刻画极为生动。18世纪的英国剧坛有来自爱尔兰的谢里丹，19世纪有来自爱尔兰的奥斯卡·王尔德和萧伯纳。王尔德被现代人所熟知，是作为唯美主义的代表人物，但是在当时的英国文学界，真正为王尔德赢得声誉的是他的戏剧作品，比如《莎乐美》、《认真的重要性》和《理想丈夫》等等。当时的伦敦会出现不同的剧场，同时上演着王尔德不同戏剧作品的盛况。他的一些戏剧被称为是自谢里丹的《造谣学校》以来最优秀的喜剧作品。作为一位在17岁就获得都柏林三一学院奖学金、20岁获得牛津大学全额文学奖学金的高材生，王尔德本可以成为文学领域，特别是剧本创作界众人仰望和追捧的艺术家。遗憾的是，他并没有走完这样的人生。他在生活中的特立独行、着装上的放浪不羁，这些与当时的道德标准相冲突的行径导致他备受世俗的谴责。1895年，他因为同性恋行为被判入狱。两年后出狱的王尔德被迫迁往巴黎，在那里贫病交加，孤立无援，46岁英年早逝。他曾说，我那么挚爱的生活像猛虎把我撕得粉碎。每每想到此剧，不禁让人联想起他的《夜莺与玫瑰》。在寒冷与寂寥的月夜，夜莺将胸紧紧抵住玫瑰树的尖刺，让自己鲜红的心血慢慢流入玫瑰树干枯的经脉，为的就是给一位需要用玫瑰向女友示爱的大学生一朵鲜艳的玫瑰。最后夜莺死了，象征着爱的玫瑰被扔到大街上，被车轮碾过。这个故事也象征着瓦尔德所倡导的为艺术而艺术的唯美主义观点与现实的矛盾。唯美主义认为艺术是纯粹的，不该带有任何功利色彩，艺术不应该屈服于时代或者市场，艺术家的个性不应该受到压抑，也不应该受到道德的约束。 好了，朋友们，王静慧的散文《爱尔兰文学交响曲》我们今天就欣赏到这里。对于中国读者而言，爱尔兰算得上遥远而陌生的国度，但是读了这篇文章，我们就知道这个国家拥有很多非常杰出的作家，他们的国籍反而被他们的作品的光芒所掩盖。最近几年，公共媒体开始倡导阅读，于是叶芝等诗人的名字进入了公众的视线。实际上，在媒体上出现的只是极小的一部分作家和他们极少的一部分作品。要想真正理解学习优秀作家的作品，还需要沉下心来，认真系统的阅读，而不是把阅读变成一种和名人热点相联系的装饰品。品读十分继续播出，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请大家欣赏根据关汉卿的剧本《谢天香》改编的戏剧故事。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北宋仁宗时代，社会比较稳定，休养生息，经济繁荣，都市繁华，开封更是热闹，绮罗香风，歌舞升平。翠微楼是开封有名的莺歌燕舞地方，亭台楼阁、小桥流水，曲径通幽，玫瑰桃李、苍松翠柏、紫藤垂柳，结成一片片绿荫， 奇花异草、怪石杂布其间，争奇竞秀，自成小品。楼内还延揽了开封有名的散户乐人，一群能歌善舞、精通音律的美丽姑娘伴舞献艺，演出百戏、杂剧，引得达官贵人、王孙公子、文人墨客衣红微翠，流连忘返。在这群姑娘中，顶尖人物是翠微楼主谢天香，他是开封散户乐人的行首班头，号称绝代歌喉、第一舞伎，长得千娇百媚，唱穿云裂帛，舞婀娜多姿，吹拉弹拨、琴棋书画样样精通，所以位居楼主。出入翠微楼的客人络绎不绝，但得到谢天香倾心的只有一代名士柳永。柳永排行老七，时称柳七，是大词作家，他的词清俊秀丽，雅俗共赏，不胫而走。传说凡有井水的地方，就有柳永词的传唱。可惜他的才华得不到朝廷的赏识，有人推荐，皇上说他只能填词，让他填词去吧。柳永失意，给自己起了个别号，叫奉圣旨填词。七月开封，早晚稍有凉气，见黄昏，处处丝竹轻歌曼舞。柳永穿着下麻袍服，散着头发，手持一把李昭道画的春山行旅折扇，进了翠微楼的花园，步入水榭。谢天香早已倚着栏杆等在那里，两人见面如久别重逢，握着手，挨着肩，窃窃私语。谢天香看出柳永的忧愁和烦恼，说道：你这不尽的忧愁何时能了？柳永长叹道：哎，离不开你，放心不下呀。天香流下泪来说：有什么放心不下？无非是你在词中写的杨柳岸，晓风残月，举荐你皇上不用，等时机只怕白了少年头。眼下开考场，皇上给你的只有这一条路，不能再误了。柳永呆了一会儿说：天香，你还记得我的夜半月那首词吗？天香轻声低唱：遥遥神经路，断鸿声远长天目，余音缭绕，哀怨不绝。在柳永和天香离绪万千中，开封府乐探执事张骞走来。这乐探执事是开封府管理音乐、歌舞、戏剧的官员，因为新任开封府尹钱可钱大人到职，惯例各界头面人物都要过府拜见。张骞本来是通报谢天香的，见了柳永少不了周旋几句，将柳学士赶考必定荣登榜首，那谢天香就是头戴五花、身坐香车的贵妇人了。应酬话说完，才告诉天香准备参见新任府尹钱大人。柳永问道：你说的这钱大尹可是浙江人士钱可？张骞截住话头，慌忙说：柳大官人，提钱大尹的名字是我们官场的忌讳呀，在公堂要挨板子的。柳永高兴地对天香说：钱可、钱大尹是我同堂故友，参拜新官时我当面托他照应你，这样我才能放心地去赶考。新任开封府府尹钱可自可道，做人 热诚耿直，做官清正廉明，深得民心，胡子长得乌黑飘逸，百姓称他为胡子大人。钱可读书时和刘永同堂，肝胆相照，走上仕途一直默默注视刘永的发展，欣赏他的词清纯深婉，感叹他怀才不遇漂泊不定。钱可到任，埋头处理积案，果断泼辣。这一日起早坐堂，月探执事张谦禀报，歌手舞伎艺人来参见大人。钱可说，请围头的进来说话。谢天香进入大堂，钱可不等参拜就开口，我们免除繁文缛节，当今是太平盛世，请你专谈开封的采风、谱曲、填词、编舞、教习、献艺的情形。对大老爷们的趣味，天香看得不知多少，像钱大人这样顶针实在少有。好在音乐舞蹈是熟门熟路，随意做了禀报。钱大隐默不作声，只说了一句，歌舞里有民风民意民智，要谨慎从业。谢天香走出，刘勇赶到，急忙忙要觐见。天香泼他冷水说，你不见也好，这钱大隐不比别人，冷脸冷言冷话，冷气逼人。刘勇答道，不妨事，哥哥对我好呢。便请张谦禀报说刘勇求见。钱可一听高兴得很，忙说了三个请字。刘勇见到钱可十分激动，说几年不见，思悠悠恨悠悠，今日相逢两大幸事，一哥哥执掌开封府，二弟弟他乡遇故知。钱可说，刚刚还有人谈到你的长调慢词委婉自如，万人传唱，我来开封又和你相会是我的幸运，拿酒来。刘勇说，人生聚散难期，我要赶考走得急，不必用酒。钱可说，稍留片刻不妨，就在这堂上吃几杯。刘勇说，国家公堂不是我吃酒的地方。钱可说，老弟，一来你是我同堂故友，二来你是一代文章啊，有何不可。二人畅饮了几杯，刘勇告辞，兴致盎然出了衙门口，才想起没有把谢天香拜托给钱大人照应，向天香说，你看我竟把你的事忘了，我再进去。天香说，不要去了，这大人不比别人。刘勇说，不妨事，哥哥对我好呢。随请张谦再报一声。张谦问，你怎么又来了？刘勇说，你报刘勇求见，有话要说。钱大人一听刘勇有话要说，认为刘勇要出谋划策，对他治理开封府提出建议，说好好好，请柳学士进衙。刘勇二次进衙，钱大人说，开封重地，智者千虑，难免有误，老弟必定是有好主意好办法帮我一把。不料刘勇却说，我别无他事，只是把谢天香托您照应。钱大隐当即许诺，说我一定敬重看待。刘勇道谢，出了衙口告诉天香，说谢大隐会敬重看待你的。天香说，你知道钱大隐的意思吗？初次见你有说有笑，称你是一代文章，这次进去也欣然相迎，